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咁啊，翻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啦，今日咧就都可以话无惊无险啦，系嘛，可唔可以咁讲？ 未到最后， 未知咧，未去到最后系嘛，即系我哋体育够讲咁，你明唔明啊？去到最后一刻，你仲要谷埋嗰下，系嘛？即系而家就最后一节啦，谷埋嗰下。 英军琴日同我讲，佢好自豪，个个去到最后嗰一刻，佢系死嘅。 哇！你咁样讲嘢嘅，咁啊，我哋出咗个投票嘅，咁啊，个投票阿基悉心去谂嘅，咁我哋就阿基呢个原创者去嚟讲翻先。 OK， 咁啊，讲紧个投票咧，就系话喺地铁里边啊，发生啲乜嘢事故咧，会令到大家咧觉得最害怕、最惊嘅咧？咁啊，首先咧就系蝗虫随地大小便，跟住咧就突然停电，跟住咧就坏车嘅时候咧，突然记起咧，我今个又加价啦。跟住咧就扶手梯咩？ 突然机啊！ 但系系咯，坏车时候突然间屌你又加价， 今个月尾又加价啦。 系啦，今个月廿六号啊吓。跟住扶，跟住仲有就扶手梯自炒， 系 呢个唔特别自炒，即系炒，即系 炒粉啦、 啊，炒粉。OK， 咁啊，重遇厚多屎啊！大家應該都記得邊個厚多屎啦，咁會唔會會重遇翻佢咧？咁樣咁啊，跟住仲有就等多一班或者多班車，咁啊，蘇錦良講嘅呢個就跟住咧就係蜚語嘅廣播，咁啊，最後咧就係俾拖劫撞到嘅，咁樣大家就投票啦。係， 我就覺得你始終係壞車時。突然记起今个月有加价，呢个应该系阿基嘅写照嚟。系应该，我谂唔系你，我谂系阿基系唔止试过一次，嗰下过瘾， 冇错。多数喺等车嘅时候咯，等多几班车嘅时候， 突然间谂起啊，屌你又加够我加咁啊！大家踊跃啲投票啦，我哋早少少开个投票今日咁样。咁啊，第四节翻嚟讲下，其实因为即系听日啊端午节啦，大家有假放吗？有冇假放？大香港早晨冇假放，大香港早晨冇假放嘅，咁啊依然会继续啦，我哋咁。 旧时会录嘅，但发觉录实在太辛苦。 唔系端午节好少录嘅，端午节都好少录嘅，通常系连住啲 weekend 可能几日嗰啲咧，就尝试可能与理想咧就系谂住日今日都录晒佢咁样，但系好多时咧都最多录到八成啦，咁可能有一日你要都要做翻 live 啦，就因为 我经历过呢一日， 因为好难预时间， 仲大王 系啊，好难噶，同埋你因为有时 同埋假期咧，如果你即系尤其是新年嗰啲咧，连续三日咧，你三日都讲新年嘅题目，朝头早两个钟，夜晚一个钟，你每日要谂三个钟讲唔同嘅嘢嘅时候， 恭喜你，恭喜你， 好鬼痛苦啊！ 好，即系系有少少嘅，所以端午节， 所以做 live 都冇咁辛苦啊。 端，但系有时又想放假啊嘛，即系有时尤其是啲大。大日子咧，即系你同屋企人啊贺下喜庆啊咁嗰啲时间系嘛，尤其是你啊，你啲陪下女啊咁各样。 但问题 考虑到你年轻， 通常录嗰啲节目都系我录嘅咧，阿哥。 系咩？咁跟 住后屘我放弃咗，算啦，由你做 live 啦。反正原本嗰日我都唔使做。 咁啊 ，anyway， 哇，你条友，跟住咁啊，所以就听日就端午节，咁我哋热血时报当然系所有一切照常啦，咁样一切所有节目都会照常啦。咁就今日就除咗头先讲。嘅晏昼泰博嗰个呢个行动啦，星土啊，陈林斌之外咧，其实就仲有唔少行动嘅，仲有唔系行动，唔系呢个已经，我觉得你哋嗰个音乐会咧，差唔多上升到行动咁滞啦， 咁劲， 好卵劲啊！唱革命歌啊，大佬系咪先？果然乐版唱革命歌，讲少少你嗰个行动先， 系啊，出张图先啦，咁啊，今日。夜晚嘅時候咧，咁啊六點半到八點，咁我哋就會喺呢個藍田嘅善草灣社區會堂啊，咁啊有一個天有光嘅城邦會戰勝歸來古典音樂會， 係 咁樣，哇！琴日終於夾咗啦，我好耐未試過夾琴夾咁耐。 喂，好似要英军唱歌系咪？ 系啊系啊，因为早两日即系六四嗰日咧，就阿七叔整咗只香港城邦歌嘛，咁样咁啊，英军喺度唱，仲要唱和音添，咁啊，咁我见英军咁好唱口，咁你唱埋啦，咁样 系我听过你哋嗰个排练一啲少少片段啦，系坚嘅， 系噶， 系坚嘅，喂，英军把声真系得， J 德罗喎， 几好噶 ，J 德罗，屌你真 系，仲要我筛选过，佢各方面都 OK 啊嘛， 公平咩？屌你呢个世界，我觉得你个样又得，身材又得，系咪先？又打得。仲要唱得，你玩撚曬啦，英軍 又識得扮叮當， 係咪先？哇，仲要，唉，唔好講佢啲好處啊，講起有啲火，講起有啲火。諗起諗起 禮拜五朝早開台隻抽嘅， 好撚度嘅，屌我只有俾佢打阿粉兒嘅啫，即仲，唉，唔好。 好嗰方面諗啊，就算你咁樣，你都有個日本老婆。 你咩？你咁樣嘅意思？即係就算你咁樣咧。呢个世界各花入各眼，细路，唉，咁样嘅人嘅你，而家你哋唱天有光系嘛？ 系啦，仲有香港城邦歌啊！ 啊，咁啊有双 管弦乐咁样啊？ 嗯， 系咪管弦乐咁样咧？ 有管有弦啦，管就唔够多， okay. 会再多啲。 有管有弦有琴啦，好巴闭嘅。咁啊就啊有双杰啦，双杰弹琴啦，啊 系都认唔到啊！有观众。問咧喺嗰張圖中間係邊一個？ 唔係阿雙傑自己柒啫嘛， 整個背面圖喺度。 點揾個背面圖啊？你自己喺屋企影到張好過啦，又想揾啲 live 嗰啲。 出多幾張圖嚟睇下。 你知唔知雙傑？我知雙傑咩心態啊？揾自己我出個 live 嘅， 我出個 live 嘅。咁啊，音樂家最緊見到對手啊嘛。 正中間就係雙傑 嘛。 雙傑就係背對住個畫面，跟住就有人喺度問。但係反而咧，最右手邊嗰個咧係我同學嚟嘅。 嗱，雙傑 反而冇人問翻。 雙傑忍唔住啊，忍唔住。要爆 了不是啊！我發現自己冇係同樂器合照嘅相啊！ 我原本你屋企自己自拍一張咯， 咁樣。 屌你屋企有個三角琴，係先？唔好話我爆你出嚟啊！幾撚有錢嘅相機？三角琴擺屋企。 唔係我張相彈緊嗰個一定貴過個三角琴。 啊！你個 organ 嚟㗎係嘛？ 係啊，個 organ 啊， 嗰個係真 organ 嚟㗎， 真 organ 教堂嗰個 教會嗰啲嚟㗎， 生豆貓喺入邊㗎以前。 係啊，好堅㗎！咁雙傑就彈琴啦，阿譚仔就依然係老本行 double bass 啦。咁就啊仲有 其他嘅， 仲有其他人， 仲有其他 人嘅， 啲小提琴啊、中提琴啊、大提琴啊咁樣，長笛啊都有支。 即係講真啊，我覺得譚仔搞呢次音樂會咧， 唔係我搞嘅， 即係你都， 我都係拉嘅啫， 你搞好你又。參與其中啦， 我參與其中。 你碌咗好多卡嘅啦，因為其實好多好多樂手各樣係你幫手揾翻嚟噶嘛，係咪先？ 最主要都係其實我哋有個聽眾，即係畫面最右手邊拉小提琴嗰位咧，就最主要係佢去揾啲人翻嚟。 OK OK， 咁啊就即係多謝曬，多謝曬。咁啊今日。今晚啊，六點半，即系到八點嘅時間咧，就喺依個油塘茶港嶺附近啦，就依個善草灣社區會堂咧，就依個免費嘅城邦音樂會、城邦古典音樂會，有應該大亨係做主會嚟噶嘛？ 係啊，佢應該係會嚟嘅。 大亨應該會 嚟。佢冇同我講唔嚟啊嘛？ 冇，我冇 整過。 唔嚟嘅個人啊， 應該嚟。 唔嚟嘅個人啊， 九龍區喎。 咁我相信阿大亨即係對於即係上其實由各啊大台啊阿雙傑試玩唔同嘅流行歌，即係包括呢個明。 我哋仲要專登 明愛暗戀補習社， 專登練埋村子嗰首明愛暗戀補習社俾佢唱添啊！ 包括明愛暗戀補習社嚟唱呢個城邦會戰勝歸來，係確實係好撚震撼嘅。咁啊，十分期待今晚你哋嘅演出啦， 係咪先？ 不過我聽你哋頭先講咧，有個拗撬喺裏邊咯。但大家唔好誤會啊，拗撬有好多個。依個音樂會裏邊好多拗撬噶。我提嗰啲拗撬另一種拗撬。咁咧就關於歌詞嘅，關於歌詞上嘅，就唔係編曲上嘅嘢，就關於歌詞上嘅嘢。歌詞上嘅嘢，因為其實本身城邦會戰勝歸來好多個 version 噶嘛，歌詞係。咁你哋都會編翻啲歌詞俾大家現場觀眾一齊嚟學一學佢啦，唱翻佢啦。我想就 encore 幾次，跟住 大家可以。逐个轮流上去当 K 咁唱， 跟住咧就 有英军同你伴唱，哇， 我坚喎，真系坚喎。嗰个歌词其实就因为其中有句就黄杨达， 物含贵通开创 血路， 系 啦。阿双杰可唔可以讲唱一齐嗰个歌位？ 系 边个？ 黄杨达，物含贵通开到血路， 系啦，就依句啦。咁其实有你哋有个拗叫，即系叫话。討論啦，或者咁講啦，溫和啲啊，我哋就係其實好唔好用依句咧？因為用翻黃楊達 率領熱狗開創血路， 雙傑又唱一次。 黃楊達率領熱狗開拓血路， 真係有人識唱歌就唔一定，一點又唱一次咁樣。我覺得雙傑現場唱歌咧勁過正過推麥，準過快好多咁樣。咁究竟黃楊達物含？ 惠通開創血路，英話旺陽達率領熱狗開創血路，你哋最終係選擇用邊個 version？ 等佢默含惠通啦。 但係相對好似有啲唔同啲意見喎。 唔係，因為我認為咧，要即係大亨成日教我哋做人，即係寫嘢要 keyword 啊嘛。 嚇， 熱狗梗係 keyword 啦。 係， 熱狗係其中一個。首歌個 keyword 就梗係我陳雲與天地同在。 咁唱好多次噶嘛會。已经唱好多次，好似 Twins 嗰个版本。 咁啊，通贵可能通贵都系 keyword， 可能系 冇捻人记得 佢。嗱，老实讲，我相信佢哋呢个争拗咧就未完嘅。咁完咗节目应该继续嘅。咁究竟最终咧系会选择用边个 version 咧？咁大家喺现场咧就会睇得到啦。同埋咧，其实讲真，听 live 咧识听真系听现场，呢、這个就必。肯定是真理嚟噶啦，即系你音乐上啊，我讲紧，即系好似上次阿 Deb 唱歌咧，即系当然我哋收音系统唔够好啦，但系其实就算收音系统搞得好咧，你始终系唔够现场嗰下，嗰下 feel 嘅，嗰下 feel 系现场系最好嘅， 尤其是低音乐系有力水噶嘛， 系啊，尤其是 classic 啊嘛 ，classic 都系噶 ，classic 我自己听过 classic， 即系我唔系听得多啦，但系即系譬如你听 live 一定系现场。是最冷静，一定是现场最冷静。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有时间啦、啊、即是可以截到啲时间出嚟，我知道大家都好忙㗎啦。咁就即係講真，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好忙呢？有時我覺得香港人又唔係就真係好忙。你見排朱古力都可以排很久嘅話，有時真係 係嘛？ 有時佢話真係去啊，去聽下呢個堅嘢啊。不過我相信今晚都應該幾爆，今晚應該幾爆。你有冇特別呼籲啊？關於呢個？有冇咩人唔嚟得之類啊？ 冇 啊 ，welcome 啊 嘛， 係啊，好 welcome，welcome to 希望大家多啲人過嚟啦， 係嘛係嘛， 已經有聽眾同我講咗佢會嚟㗎啦， 係嘛， 係啊係啊， 啊咁啊大家支持下啊淡仔雙傑在內啦嚇，唔係淨係佢哋嘅依個音樂會啦，大家貼多啲貨金拎啦，屌依個音樂會搞得成啊，堅嘢啊，堅嘢依個 呢個音樂會仲要唔收錢喎， 係啊， 平時好貴㗎大佬，咁樣搞 係喎，你收好撚貴㗎喎，屌淡仔又拉玉子豪二又成㗎喎，真係好堅㗎喎，真係能夠情商到淡仔真係嚇， 係其他人都係，其他人都係 啊，即刻。即系唔同咗个淡仔 ，low profile 啲喎，今日你低调啲， 低调啲。 咁我哋仲有 K 赞我嗰啲留翻俾你讲嘛，就系我自己低调啲。 我已经好谷噶啦，谷到面都红埋， 唔使谷，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不如我哋讲翻只鸡， 讲翻只鸡， 又讲鸡， 今日又讲鸡， 讲鸡喺度， 讲完鸡，今日又讲鸡， 琴日讲鸡就系讲呢个公屋鸡啦，琴日讲啊讲公屋鸡，今日就其实头先开头都讲咗少少，就因为听日就端午节，咁其实大家咧就关于今日咧就有个事项咧，我暂时睇都未有最 update 消息咧，就话究竟系咪得嘅，佢得唔得系咩咧？就系究竟听日有冇呢个端午节嘅时分咧？有冇呢、這个活鸡卖呢？咁你知好多端午节嗰啲大家做节各样，尤其是啲阿婵啊或者屋企人啊，即係其实大棒自己煮饭嗰啲啦，都好想话整隻 新鮮雞 係嘛，煮返下你鹽焗， 即係嗰種好傳統呢，唔可以食冰鮮雞。 係啊，鹽焗又好，你自己蒸又好，烚又好，即係你究竟點搞係嘛，即係 拜神又有隻雞， 就好想有隻活雞食嘅咁樣。我上次嗰陣時啱啱話要停售嗰日都係㗎，有啲家庭主婦去 到。之前嗰一次停售係新年嗰次嘛，仲奶嘛嗰時。 係啊係啊，我唔係我講今次啊，早幾日話停售嗰陣時呢就已經有搏咪啊，即係有去街市嗰度話停售啦嗰日，咁啊，跟住有啲家庭主婦都話：哎呀，我想早啲做節，冇雞喎。跟住政府運多啲雞嚟啦，我哋舊嗰個家庭主婦感覺，咁啊嗰個婆仔嚟嘅，講真就咁啊婆仔就真係唔係好明白政府嘅運作，政府係唔撚會運多啲雞俾你，佢哋會殺撚曬啲雞。係 ，OK， 琴日就殺 有發過冇放過咁樣，咁啊其實呢個殺雞其實就。都好多次㗎啦，超過十次㗎啦，我印象中係超過十次㗎啦，有 好多次有親病毒嘅時候都係咁做。 係咁而嗰個 仲要上次係更加過分嘛，上次係因為啲大陸雞運咗落嚟，跟住同香港嗰啲雞擺埋同一個地方嗰度賣，跟住惹到啲香港雞，搞到香港雞死埋嘛要。 咁你老實講啊，你話今次其實而家個主因究竟佢哋而家都未話究竟清楚嗰個所謂病源喺邊度啊？係大陸雞定香港雞？不過你問我嘅話，我老死都話係大陸雞㗎啦，屌啊聲，因為其實本身香 香港農場佢哋自己都有做啲檢疫噶嘛。咁當然你話大陸農場佢哋都有，咁但係大陸驗嘢你信唔信咯？ 係，同埋咁啫嘛。有啲講法有我睇電視見到咧，有啲就係話咧其實嗰啲養雞嘅人咧，佢哋又成日會去深圳嗰啲咧，又買啲可能糧啊或者雞苗嗰啲咁嘅嘢咧，就唔知會唔會又喺嗰度惹咗翻嚟？ 係啊，好多原因啦。咁但係講真 ，anyway 佢哋就係殺雞啦。咁琴日嗰度殺雞嘅情況都好凶狠嘅，都好凶狠。咁其實真係就喺個長沙灣嗰、那個即係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嗰度咧，就殺曬所有雞啦。咁就5600隻家禽咧，就全部死曬啦。咁其實呢啲咁嘅殺雞畫面，我哋都香港人都會記得㗎啦。其實都幾恐怖嘅，即係幾恐怖。尤其是咧，通常我哋殺雞就 掟曬落個黑色膠袋度， 黑色嗰啲超級垃圾膠袋好大個嗰啲咧，跟住咧就懟啲二氧化碳焗死曬佢哋。咁你見到跟住就集埋，跟住就掉上車度。咁你見到其實好多時啲新聞片段畫面咧，都會見到啲垃圾袋係仲喐緊嘅。 其實睇到嗰啲畫面都真係幾 其實係幾深刻嘅。講真，你見到咁多雞，但係每次就係咁咯， 同埋死得無辜嘛。 係有時就係殺曬雞，即係其實講真，你話香港家禽，我哋其實每次談論到呢啲話題咧，最終嗰個講法都係咁噶啦。喂，香港農業要再起啦，係咪先？就自己搞翻啦，即係唔可以靠大陸，即係尤其啲活雞啊呢啲咁嘅新鮮食材嘅嘢，係咪先？咁我都節目多次講啦，買豬都係咪係買本地豬啦，係咪先？梗係好食好多噶，又雖然貴啲係嘛，但係又好食又安全啲啦，係咪先？雞亦如是啦。咁但係咁啊，琴日除咗呢個殺雞就好恐怖之外，咁其實本身有個叫做。我又唔講叫趣聞，其實都唔係趣聞， 都唔趣嘅。 因為但係咧，當時拍攝嗰啲記者就笑得好開心嘅。咁我哋望一望一隻其中一隻嘗試奔向自由嘅山雞。俾咪。喂，你唔好俾咗俾咩口嚟？而家做乜停咗嘅？而家有冇咪噶？有声噶嘛？咁我哋画面咧就见到就系呢只山鸡啦，呢只山鸡就走出咗个鸡笼嗰度咧，就咁啲职员就尝试捕获佢啦，就唔成功啦，咁啊走咗去马路嗰度啦。咁你见到执紧啲咧，就应该系啲记者嚟嘅。咁其实咧就佢哋都好好奇啦，觉得哎呀只鸡好过瘾哦，咁啊走嚟走去咁样。 仲聽到嗰啲記者的笑聲， 咁啊聽到佢啲笑啊各樣啦，咁啊好，其實就點講咧？我都明白香港人咧就好少見到啲動物嘅，係。咁有時佢哋就覺得好好奇咁樣，佢啊好得意喎咁樣。但係其實成件事唔係咁啊嘛，而家有隻雞咁樣，有隻雞喺度係嘛？咁樣就你報道就報道啦。咁啊，但係咧你而家見到咧只雞咧就。其實佢就驚嘅，好明顯就喺度一路走一路走咁樣，咁跟住咧就逼驚到咧逼咗出馬路啦。 同埋好明顯係俾啲記者逼出馬路。 係啦，跟住只雞逼咗出馬路之後咧，就翻轉頭，因為好多車喺度行緊啊嘛。咁 條件，但係啲人又擁翻佢出馬路。 係啊，條件反射，咁佢就翻去一個冇車噶，見到咁樣大架車係嘛，跟住啲記者又逼翻出去喎，咁樣翻翻嚟啦咁樣。咁啊，見到最終咧，依只山雞就俾啲車就剪死咗嘅嚇，剪死咗之後，咁啊冇啦，就去執翻佢，咁啊處理翻個屍體啦，咁樣。咁其實依件事就即係都唔係話有咩好笑嘅，講真。但係其實即係因為我哋自己以去時報，我哋都好多編採手足，包括我哋在座啦，都會去好多唔同現場拍片啊，尤其啲行動啊各樣嘢，真係要醒目嘅，其實真係要醒目嘅，尤其見到。突发嘢真系要醒目嘅，如果唔系，好容易搞出事，系咪先？即系呢个事，其实即系老实讲，只鸡你问我就都系要死噶啦，点都本身系死。但系讲真，如果睇即系人就系咁噶啦，你见到杀几千只鸡画面唔系我哋唔系现场睇到，最多睇下新闻画面系嘛？新闻画面都会尽量都会去 叫做剪接下啦，唔好俾咁多恐怖 嘅個 畫面去睇啦。因為尤其是已經唔係新鮮嘅啦嘛，超過十次去殺雞嘅啦嘛，係咪先？咁大家都知係咩事嘅啦嘛，點樣殺都清楚嘅啦嘛。咁所以喺新聞報道嗰度就唔會特別去強調佢點樣殺啊個情況嗰樣。咁有時我哋唔係咁見得到點樣死咧，就其實就過咗去就算啦。因為你都好似好無奈咁，係嘛？但其實唔係無奈嘅，即係再講多次啊！屌你！首先第一樣嘢，你嗰啲批發市場唔好將大陸雞同本地雞混埋一齊先咯，你分開咗先咯，依、這個好重要啊！而家你依個長沙灣依個臨時批發市場都始終係一齊噶，撈埋一齊噶，咁樣即係依啲狀況就即係我自己覺得會點都有幫助，同埋你揾就算講真，你話揾個病源啊，都揾得清楚啲啊，係咪先都容易啲啊？而家唔好好似賴嚟賴去，好似本地雞就話自己有鹽啊，大陸跟住又話大陸雞嗰邊都有鹽啊，即係唔好賴嚟賴去，又話好難揾得到啦，係咪先係嘛？清楚好多啦。不過就我想講最主要就係話，即係我哋現場拍嘢，即係尤其啲記者，即係嗰位記者就見到只雞咁樣走咗走咁樣，唉。一系你就放條生路俾人係嘛？係咪先？一系你就一系你就直頭捉住佢啦，係咪先？直頭捉住佢啦，就話啊嗰只雞可能有病毒啊咁各樣係嘛？不過你可能又驚啦，係咪先？即係點講咧？一係你唔識處理就唔好搞到無啦啦咁樣，你咪揾翻啲職員處理咯。佢哋處理唔到咪佢哋問題，你咪有新聞做咯，係咪先？走撚咗只雞係你哋問題啊嘛，係咪先？你本身要應該處理佢噶嘛，係咪先？應該而家殺咗佢咩？講真就嚇。即係我就唔敢講究竟殺雞啱唔啱嘅，因為你講話你殺雞唔殺嘅話，咁又點呢？因為而家有病毒，又驚又奶到人嘅話，咁啊一陣又產生咩嘢疫症，咁啊又麻撚煩啦，係咪先？但係源頭嚟講，我認為啊，最起碼你分開咗大陸雞同本地雞先。我雖然而家冇咩特別證據，但我覺得。九成都是大陸雞惹回來的，我自己覺得就是那這個是這麼多啦。你關於雞的方面 我想講下那隻雞啦，因為 有些人呢居然在笑那隻雞呢，居然說他最後都是走出馬路被車撞死的，我覺得這個態度真的很差咯。即是隻雞他現在面臨被人集體屠宰的時候，他選擇了逃離這個屠場，是去追逐自由，是不是？他直頭是一個抗爭者啦，不應該說他是一個抗爭雞啦， 這個角度墮入， 他是追逐自由的雞嚟噶嘛，雖然佢最後失敗咗，佢只係爭取到一條馬路嘅時間，最後都係俾車撞死咗。咁但係佢都係為咗投奔自由而去衝出咗呢個農路，而最後不幸地俾架車撞死嘛。我直頭覺得大家應該去紀念佢添啦，佢真係。香港近年 是玩交的， 近年嚟講清楚啲喎，抗爭而 咁，我唔覺得係玩交， 你係玩交 嘅，我覺得喂，只雞你起碼追逐個一個短暫嘅自由，起碼享受下咗喺馬路呢段時間呢段日子嘅自由啊！即係調翻轉頭，佢咪笑翻，可以笑翻你班仲喺豬欄入邊，仲喺度沉睡緊嘅港豬咯。 依啲比喻， 比喻， 係啊，呢個直情係香港為咗追求自由而流嘅第一滴血嚟啊！ 哇，咁樣。讲到咁啊， 再推咯。 嗱，你哋以上讲嘅嘢啊，我就唔表示意见啦。讲真啊， 我问你，如果你系嗰啲家禽，你俾人困住咗，你走唔走佬先？ 我好难讲。如果系咯，唔系你呢个问题已经，即系我要从哲学角度去考虑嘅。你即刻调入，我唔识点答。如果我系嗰只家禽啫，咁首先我定义嗰只家禽究竟可以谂到啲咩？ 好啦，简单啲啊。嗱，如果有一日大陆入侵，跟住将你困喺集中营，然之后送你去毒气室， 啄鸠死 唔走啊？ 啄鸠死嗰啲，啄鸠死大陆追， 系咪先？咁所以而家同样嘅情况，即系嗰只鸡就好似即系俾人困喺个集中营，准备送去毒气室咁。Exactly 系啦，其实佢遇到嗰个状况系，系咪先？喺最后嗰一下，佢又选择咗去搏命去投奔呢个自由，而走去用尽佢嘅能力，佢亦都系冲破咗呢一个笼牢啊，走咗出去啊！ 冲破呢个， 所以我觉得嗰只鸡系情操高尚嘅， 情操高尚， 值得尊 呢只山鸡 系啊，值得尊敬嘅， 系嘛？咁样啊，咁样你想唔 想？即系如果啲香港人咧，好似嗰只鸡，应该咁讲。如果当时全部鸡都好似呢只鸡咁，大家一齐冲出笼牢，五千几只走晒出去，咁其实咪有得救咯？ 系咪先？ 即系好似香港嘅状况咁啊！如果大家一齐好似呢只鸡咁一齐冲出去嘅时候，咁咪。捉佢唔到咯，系咪先？ 啊，你我唔讲啱咪唔讲啱咪，哎，啲口头禅。你有你嘅角度啦，你有俾你角度啊 ，OK 嘅，我觉得即系都可以想象下，扩阔想象咯，系咪啊？喂，我哋个投票出咗咯，阿基，使唔使读翻你个自己个投票？ 咁啊，投票题目咧就喺地铁里边发生嘅事故，乜嘢事故令你最害怕咧？咁、投票结果第一位居然就系呢个扶手梯啊，自炒啊，炒扶手电梯就24票，36.92%。跟住咧，第二位咧就系、呢个蝗虫随地大小便嘅，咁啊15票，23.08%。跟住咧就突然停电啊，哇！居然呢个咁第三位，得9票嘅啫，就13.85%。跟住咧就系坏车时记起啊，今个又加价啦，咁啊得8票啫，咁啊12.31%。跟住就系苏锦良嗰句就等多一班或者多等等多班车啦，就4票嘅。跟住就蜚语广播就3票，跟住重遇口多屎咧就得1票嘅啫。啊，会唔会就系重遇？即系会唔会上次真系俾口多屎闹嗰个人咧？就系嗰一票啦。跟住咧最后仲有一票就系俾拖劫撞到咁啊，都系 1.54% 嘅。 咁俾拖劫撞到反而唔惊，咁我觉得系嘅。 惯啊嘛， 而家香港人勇武咗啊，你撞到咪屌你， 撞到咪踢开， 屌你系咪先？都啱嘅，都啱嘅，唔使惊嘅，唔使惊。咁啊，那个投票就完咗啦。咁啊，今日 居然突然停电系咁系，我以为最多人系拣突然停电添。 系咩？ 因为我 你自己怕黑啫嘛， 唔系唔关怕黑事啊！你喂，咁你睇大家睇过啲末世电影噶啦，有印象。即系如果即系末世电影嘅时候，咁你啲隧道啊，或者啲地铁里边啊，即系必然有嘅场口嚟噶。 突然间啪， 系啦。咁点解？因为佢局困喺一个地方啊嘛，咁啊增加个惊栗感咯。系咪先？咁你谂下，如果你喺隧道或者地牢地下几层嘅，突然间停电嘅，咁系好卵惊噶。 嗱，你睇， 唔关怕黑事。 阿基讲咁多都掩饰自己怕黑嘅事实，即系讲咁多，你几恐怖啊？几恐怖咁样。不过算啦，大家唔系人总有啲嘢怕嘅，怕黑咪怕黑咯，基怕咩怕咩丑啫？系咪先？ 好喺地铁里边，大家识得梗系怕啦。 即系阿基所以话，我夜晚搞嘢咧就要开灯嘅，我怕黑。 或者佢可能拣日头搞嘅。 都得都得咁样，咁啊今日最尾啦，最尾就头先讲咗有唔同嘅行动啦，包括音乐会，包括晏昼咩晏昼呢个陈恒星岛陈恒斌啦，咁喺荃湾杨屋道嗰度系嘛，咁另外就系星期五嘅呢个大香港组、 大香港组集600集，咁啊会有教主喺度同大家做足一集， 系做足一集啊， 做足一集劲啊，系咪先？虽然第590集嘅时候教主专登翻一翻嚟做翻2次，咁但系都未够一集啊嘛，系咪先？今次又够一集啦，咁就喺呢个观塘边度啊？呢、這个咩渔港？ 观塘广场顶楼嘅酒家就系 十五楼， 就富林渔港啊嘛。富林渔港嘅海洋厅咁样，咁啊都系当然就系8点到10点啦，咁啊每位咧就成为300蚊嘅，咁因为即系而家嗰个即系我哋嗰个运动都好需要资金啊嘛，咁啊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嘅话咧， 多多支持呢、這个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呢个运动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就踊跃去呢个报名啦，咁我哋就可以一阵再贴多次嗰条link 报名嗰条 link 噶，系咪先？咁啊300蚊位，咁啊。教主就覺得你哋成日都執住教主話做咗上次做咗兩節，嗰、那個叫做出現做咗一集噶啦，係咪先？嗰日我喺度，哇幾緊張啊，真係係咪先？哇教主執嚟喎，即係你知唔知啊？將個訪問提升咗個 level 啊，係咪先？如果即係你知我呢啲咁樣嚇訪問啊梁文滔教授係咪先？同教主同佢切 chat 唔撚同啊嘛，係咪先？你睇我而家幾殘蟹。所以教主，我觉得教主系真系，所以好值得 系礼拜五你做喎， 好值得嚟睇噶，挑个个都要翻噶啦。礼拜五你傻，你谂住唔翻？ 唔系我 有 谂 住 唔 多啊？ 咩 谂住唔多啊？傻， 我负责斟茶谂住。 咁大家嚟到就呢、這个可以教主再一睹教主嘅风采，大香港督察真系好耐未久违啦，久违咗。咁所以，喂，我哋仲有冇嘢要讲啊？仲有咩宣传啊？ 嗯，暂时好似冇啦。 有冇咩？有个好似，有个阿泰咧，其实搞咗个桌游室嗰、那个，你记唔记得啊？ 桌游室， 你唔记得啊？ 我唔记得。张 杰冇攞图啊？嗰个冇攞图啊？张杰。 如果仲有咩活动，我就谂起听晚热政有现场版咯，都系喺港岛区嗰边有现场版。 系喎， 大家都 今晚， 今晚 系今晚，今晚之后新契弟啊嘛。 所以今晚先去唔到你个音乐会啫。 哦，原来就系咁样。 所以非常可惜。 今晚之後係新契弟啊嘛，咁所以我記得噶。 今晚啊，熱靜咁啊，8点至9点喺鄭錦滿地區辦事處嘅。 喂，咁依個咧就嗱，依個講座就堅嘢嚟嘅，所以咧就特別再提早一啲咧，就去即係泰國多次喺度要求我，喂，你節目一定要講啊咁樣。因為其實真係堅嘅，真係堅嘅。依、這個一個我哋會有講座由水媽主持嘅，咁即係就依、這個桌遊設計者，即係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本身冇玩開依啲board game 呢啲桌遊呢啲嘢咧，我唔知道原來香港人咧係有設計 board game 呢啲嘅，我真係唔知道。咁而家我哋今次咧就請咗阿欣生咧，係依個你讀啊？ 點啊？佢係桌遊設計師，同埋係一個專欄作家嚟嘅咁樣。咁就揾咗佢咧，就係喺幾時咧？就禮拜日嘅時候啊。咁啊，今個禮拜六唔係今個禮拜日6月12日，咁就係咧夜晚嘅7:30到去10:00，咁就係呢個青衣長髮村長髮社區會堂嗰度，咁就有一個咧香港人的桌遊座談會體驗之夜啊！ 系啦，咁啊，即系除咗会讲下阿欣生设计桌游嗰啲心得啊，同埋即系个谂法上啦，因为我谂好多嘢学嘅其实，同埋咧个佢本身系一个其中一个设计嘅游戏叫《非遗香港》啊，咁啊就我谂都几出名嘅，应该，所以我自己冇玩开呢饭咧，咁我就唔知道原来香港有呢啲桌游达人。有啲咁堅嘅人喎，咁就我哋就特別揾到阿欣生嚟同我哋做啲講座，同埋去大家同大家一齊玩一下啦。咁啊，泰博都搞好多次啲桌遊相關嘅活動噶啦，成個辦事處都叫做桌遊室啦，係咪先？咁所以早啲同大家講啦，即係如果星期日咧就可以預一預個時間啦。咁究竟聽日依個端午節有冇活雞食咧？咁我哋大家留待依、這個去睇下依個最新嘅熱血時報嘅報導啦。咁樣咁啊，今日嘅嘢講得差唔多啦，係咪？ 今日啊，差唔多 啦，大香港早晨差唔多。咁咧就我要讀正啲呢個，因為頭先 chat room 就話我讀唔正， 國立讀咗國立 係啊，讀得好。今日晏晝3:00開始，國立大台再見，拜拜， 拜拜。